道人心， 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不，长老说着，拉掉他的假发，摇了摇头，他那茂密的黑发便披散到他那英俊的面孔两旁。 这个脸是基督山伯爵。 检察官威尔夫带着一种惊呆的表情喊道：你说的并不完全对，检察官阁下，你必须想得更远一点。 那口音，我是在哪儿第一次听到过那种口音呢？啊， 你是在马赛第一次听到的。在23年以前，你与圣米兰小姐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查一查你的文件吧。 你不是不杀你，你不是基督山，你就是那个躲在幕后与我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我在马赛的时候一定在哪一件事情上错待了你。哦，惨呢。 是的，你说的对极了。基督山伯爵把双手插在那宽阔的胸前说，想想看，仔细想想看。 但是我怎么错待了你？ 威尔夫喊道，他的脑子正在那既非幻想也非现实的境地中徘徊于理智和疯狂之间。 我怎么错待了你？那么告诉我吧，说呀。 你陷我于可怕的死地，你杀死了我的父亲，你剥夺了我的自由、爱情和幸福。 你是谁？那么你是谁？ 我是被你埋在伊夫堡黑牢里的一个阴魂，但那个阴魂终于已从他的坟墓里爬出来。上帝赐他一个基督山的面具，用金珠宝贝遮盖着他，使你直到今天才能认出他。 我认识你了，我认识你了。你是？ 我是埃德蒙·邓迪斯。 你是埃德蒙·邓迪斯啊！ 威尔夫抓住了基督山伯爵的手腕喊道，那么到这儿来。于是他拖基督山伯爵往楼上走。基督山伯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惊愕地跟着他走，心里也料到了已发生了某种新的灾祸。 哦，看吧，埃德蒙·邓迪斯， 他指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尸体说， 看，你报复的够了吗？ 基督山伯爵看到这种可怕的情景，他的脸色苍白了。他觉得已经超过了报复的范围，他已不再能说上帝助我，上帝与我同在那句话了。他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表情扑到那孩子的尸体上，拨开他的眼睛，摸一摸他的脉搏，然后他抱起那孩子冲进了弗兰蒂的房间，把房门上栓落锁。 我的孩子，他抢走了我的孩子。哦，你这该死、该杀、该倒霉的东西！ 他想跟着基督山伯爵，但像是在一场梦里一样，他的脚一步也动不得，他的眼睛虎视眈眈，像是要从眼睛里凸出来似的。他紧抓自己胸膛上的肉，直到他的指尖染上了血，他太阳穴上的血管膨胀得像要爆裂开来似的，他的脑子像火烧般的热。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分钟，直到他的理智完全破坏，然后他发出了一声高喊，接着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冲下楼梯去了。一刻钟以后，弗兰蒂房间的门开了，基督山伯爵走出来，他带着一种迟钝的眼光和一颗沉重的心，脸色苍白，他那表情一向这样宁静的高贵的脸容，看来已被悲哀扰乱了。他的臂弯里抱着那个回生乏术的孩子，他跪下一条腿，虔诚地把他放在他母亲的旁边，让他的头搁在他母亲的胸脯上，然后他起身走出来，在楼梯上遇到了一个仆人，他问道：威尔夫先生在哪儿？那个仆人并不回答，只是指一指花园。基督山伯爵奔下楼梯，向所指的那个地点跑过去，他看见威尔夫被他的仆人围绕着，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铲子，正在狂热地挖掘泥土。这儿没有，这儿也没有。于是，他再向前走动几步，又开始挖掘起来。基督山伯爵走进他的身边，低声说：“阁下，你的确损失了一个儿子，但是……”威尔夫打断了伯爵的话，他听不懂，也根本不曾听到。 哦，我会找到他的，我会的。你们假意说他不在这儿，但我会找到他的啊。即使我得永远这样挖掘也不要紧。 基督山伯爵惊慌地后退了几步。哦，他说，他疯了。于是，像是怕那座受天诅咒的房子的墙壁会突然倒塌似的，伯爵冲到街上。他初次怀疑他究竟有没有权利做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哦，够了，够了，他喊道，让我去救那最后的一个吧。他一进他的家，他就遇到了莫莱尔，莫莱尔正像一个幽灵似的在那儿彷徨徘徊。哦，马西米兰·莫莱尔，你准备一下吧。伯爵带着一个微笑说：“我们明天离开巴黎。”你在这儿没有事情了吗？莫莱尔问。“没有了。”基督山伯爵答道。“上帝宽恕我，我或许已经做得太过了。”接连发生的那几件大事情成了整个巴黎的话题。艾曼纽和他的妻子在他们的米斯雷路的小房子里带着自然的惊奇谈论着那些事件。他们在联想马瑟夫、邓格拉斯和威尔夫那三次接连而来的意外突兀的祸事。去访问他们的马西米兰·莫莱尔听着他们两个人的谈话。或是说得更确切些，莫莱尔只是照常无精打采地坐在一旁。丘里说：“ 真的，我们简直要发生这样的幻想了，艾曼纽。这些人在昨天还是那样富有，那样快乐，却在他们的顺境中忘记有一个凶神在他们的头上盘旋，而那凶神像贝勒童话里那些奸恶的小妖精一样，因为不曾被邀请去参加婚礼或受洗典礼，便不甘受忽视，突然出来为自己复仇了。” 唉，真想不到啊，会接连发生这样的祸事。艾曼纽说，他想到了马瑟夫和邓格拉斯。 唉，多么痛苦啊。 丘里说， 他想到了弗兰迪，但凭着一个女人的精细的天性，他不曾在他哥哥的面前说出那个名字。艾曼纽说，假如是上帝要他们遭难的话，那是因为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觉他们过去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值得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那是因为他们命中注定要遭天罚的。 你这个判断不是下得非常鲁莽吗，艾曼纽？当我的父亲一度想拿着手枪想自杀的时候，假如那时有人说这个人是理应受苦的，那个人不是错了吗？ 是的，但是上帝却不会允许我们的父亲倒下去，正如他不允许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一样。对那位族长像对我们一样，他派了一位天使来捉住了死神的翅膀。艾曼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铃声响了，这是门房的信号，表示已来了一位客人。差不多就在同时，房间的门开了，基督山伯爵出现在门槛上。那对青年夫妇发出一声欢呼，马西米兰·莫莱尔抬起他的头，但立刻又垂了下去。马西米兰，伯爵说，像是并未注意到他的出现在这个小圈子里所产生的不同的印象似的。我是来找你的。来找我？莫莱尔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像是从一场梦里醒来似的。是的，我们不是已经约定好了我带你一起走的吗？我昨天不是告诉过你要你准备启程了吗？我准备好了，马西米兰说。我是特地来向他们告别的，丘里问道。 您到哪儿去，伯爵？ 啊，首先到马赛，夫人。 到马赛去？ 那对青年夫妇喊道。是的，我要带着你们的哥哥跟我一起去。 啊，伯爵，您可以医好了他的抑郁症，然后再把他交回给我们吗？ 莫莱尔转过脸来，掩饰他脸上那种狼狈的表情。那么你们看出他并不快乐吗？ 是的，我很怕他觉得我们的家庭只是一个很少乐趣的家庭。 我可以负责改变他。我马上可以陪你去，阁下，马西米兰说。告辞了，我慈爱的朋友们，艾曼纽、丘里，告辞了。 怎么告辞了？您难道就这样突然地离开我们，不做任何出门的准备，甚至连护照都不去弄一张吗？ 不必要的延迟只会增加分离的悲哀。一切必须的东西，马西米兰无疑的都已自己准备好了，至少我曾这样忠告过他。 啊，我有护照了，我的衣服很容易收拾。 莫莱尔用他那种宁静而哀伤的态度说。好，在这种迅速的安排上可以看出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的动作神速。 难道您就这样说走就走地离开我们了吗？您在离开以前难道不给我们一天甚至一小时的时间吗？ 啊，我的车子在门口，夫人，而我必须在五天之内赶到罗马。 但马西米兰也到米兰去吗？ 艾曼纽说道。我听任伯爵的高兴，不论他带我到哪儿去都成。莫莱尔带着一个充满着悲哀的微笑说，好，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我是属于他的。 哦，天哪，他的话说得多么奇怪，伯爵。 马西米兰陪着我去，伯爵用他那种慈爱和非常有说服力的态度说。所以你们不必为你们哥哥的事情担心。 哦，再告别一次，我亲爱的妹妹艾曼纽，告辞了。 他那种随随便便无所谓的态度使我的心都痛了。哦，马西米兰，马西米兰，你一定是隐瞒着一件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啊，基督山伯爵说，你们将看到他高高兴兴脸带笑容地回来。马西米兰向伯爵投去一个轻蔑的几乎是愤怒的眼光。我们出发吧。 伯爵， 在您离开我们以前，您可允许我们向您表示，将来有一天。 夫人，伯爵打断了他的话，把他的双手拉起来，合在自己的手里，说：你所能讲的话，绝抵不上我在你的眼睛里所读到的意思。我的心完全懂得你心里的思想，像那些传奇小说里的恩人一样，我在临走以前本来不应该再来看你们，但那种美德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因为我只是一个软弱空虚的人，也喜欢我的同类人给我温暖、慈爱和感激的眼光。现在我要走了，允许我自负地对你们说，别忘记我，我的朋友们，因为你们大概永远再见不到我了。 永远再见不到您， 艾曼纽喊道，而两滴大泪珠则滚下秋丽的脸颊。 永远再见不到你，那么离开我们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位天使了。这位天使到人间来做了好事以后，便又要回到天上去了。 别那么说，基督山急忙答道，别那么说，我的朋友们，天使从来不会做错事情的，天上的神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事，命运并不比他们更有力，而是他们的力量胜过于命运。不，艾曼纽，我只是一个人，你的赞扬不当，你的话是亵渎神明的。于是伯爵在秋丽的手上吻了一下，秋丽投入到伯爵的怀抱里，伯爵伸出一只手给艾曼纽，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这座房子，离开这和平幸福的家庭。他向马西米兰做了一个表示，马西米兰顺服地跟他出来，脸上依旧带着自弗兰蒂逝世以来时刻不离的那种漠然的表情。秋丽低声地对基督山说， 伯爵，请恢复我哥哥的安宁和快乐。 伯爵回答是捏了一捏他的手，像11年以前他在莫莱尔的书斋门前楼梯口上的举动一样。那么你依旧还信任水手辛巴德吗？伯爵微笑着问道。 嗯，是的。 他当然得到这样的回答。哦，那么放心睡觉吧，一切信托上帝好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一车已经等在那儿了，四匹强壮的马已在不耐烦地蹬踏着地面。在沿街脚下则站着那满头大汗的阿里，他显然刚刚跑完一大段路回来。嗯，伯爵用阿拉伯语问道，你到那位老人那儿去过了吗？阿里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把那封信放在他的面前？那奴隶恭敬地表示他确实那样做了。他怎么说？他怎么表示？阿里走去，站在光亮的地方，以便他的主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然后聪明地模仿那老人的脸部表情，像是诺铁老人要说事实那样的闭拢他的眼睛。很好，他接受了，基督山伯爵说，那么现在我们走吧。伯爵刚说出这些话，车子便开动了，马蹄在石板路上激出一片火花。马西米兰·莫莱尔一言不发，坐在角落里。半个小时以后，车子突然停住了。原来，伯爵把刚才那条从车子里通出去、绑在阿里手上的丝带拉了一下，那个努比亚人立刻下来，打开车门。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他们已到达威舒尔山的山顶上，从那个高处望出去，巴黎像是一个黑色的海，上面汹涌着万盏灯光，像那些银光闪闪的浪头一样。但是这些浪头实在比那些海洋里骚动不息的波浪更喧闹、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伯爵的目光像一个夜间的幽灵似的徘徊在那广大的平原上，他用手擦了一擦他的额头，走进马车，车门关上，车子便在一阵沙尘和响声中消失在山的那一边了。车行了六法里路，没有人说一句话。莫雷尔在梦想，基督山则望着那个梦想者。莫雷尔，伯爵终于对他说，你后悔跟我来吗？ 不，伯爵，但是离开巴黎， 假如我以为快乐在巴黎等待你，莫雷尔，我就会把你留在那儿了。弗兰迪安息在巴黎，离开巴黎就像是第二次在丧失他一样。马西米兰·莫雷尔，伯爵说，我们所丧失的朋友不是安息在大地的胸膛里，而是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心里，上帝是这样安排的，所以他们永远伴随着我们。我就是这样，从不离开过我的两个友人，一个给了我这个身体，一个给了我智慧，他们的精神活在我的身上。我每当有疑问的时候，就与他们商量，假若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的话，我就得归功于他们的好忠告。听听你心里的声音吧，莫莱尔，你问问他，究竟你是否应该继续给我那个忧郁的面孔。马西米勒·莫莱尔说，我的朋友，我心里的声音非常悲哀，我只听到不幸。衰弱的头脑总是这样的，一切东西看出去都像是隔着一层黑纱似的，灵魂有他自己的视线，你的灵魂已经被蒙遮了，所以你所看到的未来只是一片黑暗险恶的天空。或许那是真的，马西米兰说，于是他又一次堕入沉思的状态。伯爵 那种无限的本领使旅程完成的惊人的迅速，在他们所经的路上，市镇像影子似的飞了过去。那被最初的秋风吹得左右摇摆的树木，像巨人般的向他们疯狂的迎面冲来，但是一冲到跟前便又急速的后退。第二天早晨，他们到达霞龙那儿，伯爵的汽船已在等待他们，马车立刻被拉到船上，两位旅客立即登船。那艘汽船是特制的快船，它那两只划水的轮子犹如翅膀一样，使船像一只小鸟似的在水面上滑行。莫雷尔不会感觉不到这种在空气中急速穿过的快感，风飘起他前额的头发，似乎暂时驱散了他那凝聚在额头上的愁云。那两位旅客与巴黎之间的距离越去越远，伯爵的身上也愈发现出一种几乎非人类所能有的宁静的气氛，像是一个被放逐的人快要重建他的故乡似的。不久，马赛进入眼帘了，那充满着生命和活力的马赛，那拘留着泰尔和加泰兰族后裔的马赛，那随着时间的增加越来越精力充沛的马赛。一看到那圆塔、圣尼古拉堡和那砖块砌成的码头，强有力的记忆便搅动了他们的内心，因为当他们做小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曾在这些地方雀跃奔跳过，他们怀着同样的心绪踏上卡尼班里路。一艘大船正升帆待发，准备开赴阿尔及利亚，船上洋溢着一片启程前常有的那种匆忙喧闹，乘客和他们的亲戚们群聚在码头上，朋友们互相亲切而伤心的告别，有些哭泣，有些诉说着伤心话，形成了一种令人激动的情景。即使那些每天看到同样情形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但是这却不足以打扰马西米兰·莫莱尔自踏上码头以来就在他脑子里奔腾的思潮。啊，这儿，莫雷尔无力地靠在基督山伯爵的手臂上说，就在这个地方，我的父亲曾站着看埃及王号进港，就在这个地方，你救他脱离死境和耻辱的那个好人曾扑入我的怀里，我现在还觉得我的脸上沾着他那温热的眼泪，但那时并不只有他一个人流泪，因为许多旁观的人也都哭了。基督山伯爵温和地微笑着说，我那时站在那个地方，他同时指着一个街角，当伯爵说话的时候，就在他所指的那个方向传来一声悲痛而伤心的呻吟。一个女人正在向那即将起锚的船上的一个旅客挥手，要不是莫莱尔的眼光这时正注视在船上，他一定会注意到基督山伯爵看见那个女人时那种激动的情绪。哦，天哪，莫莱尔喊道，我没有弄错，那个在灰帽子的青年人，那个穿制服的青年，就是阿尔贝·马瑟夫。是的，基督山伯爵说，我也认出是他。怎么会呢？您在看着他对面的方向啊。伯爵微笑了一下，当他不想回答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微笑的。他再把他的眼光回到那蒙面女人的身上，那蒙面女人不久便在街角上消失了。伯爵转过身来对莫莱尔说，亲爱的马西米兰·莫莱尔，你在这一带有什么事情要做吗？ 哦， 伯爵，我得到我父亲的坟上去大哭一场。莫雷尔用一种哽咽的声音说，啊，那么去吧，在那儿等我，我不久就来找你。 那么你要离开我了吗？ 是的，我也要去做一次前进的访问。 莫莱尔让他的手落入伯爵向他伸出来的那只手里，然后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哀伤表情，垂着头离开了伯爵，一步向城东走去。基督山伯爵仍站在老地方，一直等到马西米兰走出了他的视线以外，然后伯爵慢慢地向米兰巷走过去，去寻找一所小房子。那所小房子我们对它相当熟悉了，它依旧屹立在那两旁加列着菩提树的林荫大道的后面，一棵极大的葡萄树以它那年老发黑的枝条覆盖着那被南方的灼热的太阳晒得发黄的石柱门框。两极被鞋底磨损的石阶通向由三块木板所拼成的门，那扇门由于从来不曾油漆，早已露出裂缝，只在每年梅雨季节到来的时候才又合成一块。这座房子外表虽然老朽，但却还很美丽动人。它实在和老登蒂斯以前住在这儿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那老人只住阁楼，而伯爵现在则已把整幢房子都交给梅西迪斯支配了。伯爵看见郁郁不欢地离开码头的那个女人走进了这座房子，她刚走进去关上门，基督山伯爵便在街角出现了，所以伯爵几乎一见到她便又失去了她的踪迹。那磨损的石阶是她的老相识，她比谁都更清楚如何用一枚大头针拨开里面的插销来打开那扇风雨剥蚀的门。他进去的时候不敲门，也不做任何其他的表示，像一位亲密的朋友或一个房东一样。在一条砖块铺成的甬道的尽头，有一个小花园，浴在太阳里，充满着温暖和阳光。在这座花园里，梅西迪斯曾根据伯爵的指示找到他在24年以前体贴地埋下的那笔钱。站在门口的阶沿上就可以看见花园里的树木。伯爵在踏进那座房子的时候听见一声几乎类似啜泣的叹息，伯爵向那叹息声所来的方向看过去，那儿在一个素心木架成的凉棚底下，在那浓密的树枝和紫叶的细长花朵的下面，他看见梅西迪斯垂着头在那儿哭泣着。梅西迪斯已揭起面纱，他的头埋在自己的双手中，在这个只有苍天看得见的环境里，他自由地发泄了那在他儿子面前抑制了这么久的叹息和眼泪。基督山伯爵向他走近了几步，小石子在伯爵的脚底下发出声响。梅西迪斯抬起头来，看见一个男人站在他的面前，便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夫人，伯爵说，我已无力恢复你的快乐了，但我还可以给你安慰。你能把我当成一个朋友看待，接受那种安慰吗？ 我的确最薄命了， 梅西迪斯答道， 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儿子，而他已经离开我了。 他有一颗高贵的心，夫人，伯爵答道，他做得很对，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国家有一种贡献，有些贡献他们的天才，有些贡献他们的勤勉，有些献出了他们的血，有些献出了他们的脑汁，都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假如他留在了你的身边，他的生命一定会变成一种可恨的重负，他将无法分担你的忧虑。与厄运奋斗，他将增加他的精力和名誉，把逆境变成顺境，让他去为你建筑前途吧。因为我敢说，你的信托是不会落空的。 哦， 那可怜的女人悲戚地摇摇她的头答道， 你所说的那种顺境 我从心坎里祈祷上帝发慈悲赐给他，但我自己是绝不能享受了。我已把厄运的苦药连渣子一起吞干，我觉得坟墓已经不远了。你很好心，伯爵，把我带回到我曾经快乐过的地方。人是应该死在他曾经有过快乐的那个地方的。 你的话戳痛了我的心，尤其是因为你有种种理由可以恨我。你的一切不幸都是我造成的，但是你为什么要责备我而不怜悯我呢？你只会使我更难堪。假如 恨你，责备你，你埃德蒙，恨和责备那个饶恕我儿子性命的人。你本来不是怀着残忍的企图要毁灭马斯夫先生非常引以自豪的那个儿子的吗？哦，仔细瞧瞧我，看你能不能发现我有什么类似责备的神奇。 伯爵用他的眼光盯住梅西迪斯，梅西迪斯微微站起身，向伯爵伸出双手。 哦，瞧瞧我。 梅西迪斯带着一种非常哀戚的情绪继续说， 我的眼睛不再有耀人的光彩了。以前我曾经到这儿来，向那个在他父亲所住的阁楼窗口等待我的埃德蒙·登蒂斯微笑，但现在距那个时候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成年累月的哀愁已在那些日子与现实之间造成了一道深渊。咒你，埃德蒙，恨你，我的朋友。不，我所责备的是我自己，我所恨的是我自己，我这个可怜的人呢。 梅西蒂斯紧扭着双手，举目向天喊道， 我受了怎样的惩罚呀？我一度拥有前进、纯洁和爱，那构成天使的快乐的三个因素，而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可怜虫，我不得不怀疑上帝的仁慈了。 基督山走过去，默默地握住他的一只手。 不， 梅西蒂斯轻轻地抽回那只手说， 不，我的朋友，不要碰我。你饶恕了我，但在遭你报复的那些人之中，我是最有罪的。他们或是出于仇恨，或是出于贪欲，或是出于私爱，但我却下贱。由于缺乏勇气，竟违反自己的判断行事。不，不要握我的手，埃德蒙。你想说一些亲切的话，我看得出的，但是别说了吧，留给别人吧。我是不配再接受那种话的了。瞧。 于是梅西蒂斯抬起头，让伯爵看到他整个的面孔。 瞧，不幸已摧白了我的头发，我的眼睛曾流过那么多的泪水，一只眼睛四周已出现了一圈紫色，我的额头已出现了皱纹，而你，爱的吗，却正好相反，你依然还年轻、漂亮、威风，那是因为你从未怀疑过上帝的仁慈，他支持你，经过了历次风险。 当梅西迪斯说这些话的时候，泪珠接连不断地滚下了他的脸颊。记忆唤醒了他一生中变化多端的事情，那可怜的女人的心碎了。基督山伯爵拿起他的手，恭敬地吻了一下，但是梅西蒂斯觉得那是一个没有温暖的吻，像是伯爵在吻一个圣人的大理石像的手一样。 有些人的一生是命中注定的。 梅西第一次继续说， 一次过失就会毁坏终生的幸福。我相信你已经死了，为什么我还活着呢？我在心的深处永远为你哀悼，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只是使一个39岁的女人看来像一个50多岁的老太婆而已。为什么在认出了你之后，而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认出了你，为什么我只能救我儿子一个人呢？我不是也应该拯救那个虽然有罪但却已被我接受为丈夫的那个人吗？可是我却让他死了。我说什么呢？哦，慈悲的天，他的死不是我促成的吗？因为我阴虚麻木，瞧不起他，不记得或不愿意记得他是为了我的缘故才变成一个被市卖主的叛徒。我陪我的儿子走了这么远的路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现在还是舍弃了他，让他独自去熬受非洲恶毒的气候。我告诉你，我是下贱怯懦的，我弃绝了情义，像所有背叛教义的人一样，我把不幸带给了我周围的人。 不，梅西蒂斯，不，你把自己审判得太厉害了。你是一个头脑高贵的女人，是你的悲哀软化了我的心。可是我只是一个使者，指示我的是一位不可见的恼怒的上帝，他不愿意拦阻我那已经开始发出来的致命的打击。我以那位过去10年来我每天匍匐在他脚上的上帝作证。我本来愿意为你牺牲我的生命，还有那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的种种计划，但是我可以很自傲地说，梅西蒂斯，上帝需要我，我就活下来了。是分析过去与现在，并极力猜测将来，然后再说我究竟是否只是神的工具。最恐怖的不幸，最可怕的痛苦，被那些爱我的人遗弃，受那些不认识的人迫害，这一切构成了我青年时代的苦难。然后突然的，从囚禁、孤独、痛苦中，我被恢复了光明和自由，拥有了一笔闻所未闻的绝大的财产。假如那时我不再明白是上帝要我用那笔财产来执行他伟大的计划，我一定是瞎了眼睛了。从那时起，我就把这笔财产看作是一种神圣的托付。从那时起，可怜的女人呢，我就不再想到那种你曾一度分享到她甜蜜的生命。我不曾得到一小时的安宁，一次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像是一片要去烧毁那些命中注定该毁灭的城市的火云，被驱迫着在天空中飞行。像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船长要去实行某种充满着危险的航程一样，我做了种种准备，我填满我的枪膛，我学习各种攻击和防御的方法，我用最剧烈的运动磨练我的身体，用最痛苦的考验磨练我的灵魂。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 祝愿爱情甜蜜，